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74集，夺元秘术。 清风，沈莹倒有一句话说的没错，你把我想得太好了。你以为我是好人吗？从头到尾，我只是个妖怪罢了。也该到了。 石壁上，小八卦印忽然再次显光，瞬间又暗淡下去，直至完全看不见。不多时，外头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，严福瑞出现在洞口。他怀里抱着雷击木令旗、金钱剑等各色长老的法器，气喘吁吁地看司藤道：“ 司藤小姐，外面裂开了个洞，我看见刀党们都在……” 严福瑞忽然停住了，目光死死地盯住了墙上的沈银灯。司藤说：“ 出了点岔子，好在有惊无险。我答应过你，会为瓦房报仇。”这刺中心脏的最后一击交给你了。 严福瑞手臂一松，哗啦一下，法器滚得满地都是。他喘着粗气点头道：“ 过来，我要为我们瓦房讨个公道。” 说到后来，严福瑞的语声开始呜咽着，他似乎终于等到了这一天，有些手足无措。严福瑞四下张皇地看，最终从地上捡起了一根矢剑，目光中含着极大的恨意，一步步走上前去。这些天他的脑子里都是为瓦房报仇，也无数次设想过或持刀或拿剑刺向沈银灯的心脏。但是他这辈子别说是杀人，就连伤害小猫小狗也不曾有过。真正面对这样毫无还手之力的沈银灯，居然有些迟疑了。矢剑的箭头微微地颤着，严福瑞几次想发力都没能刺得下去，最后一次狠狠心，箭头都已经戳到他的心口了。沈银灯已经合起的眼皮骤然掀起，他冷冷盯住严福瑞的眼睛说了句：“ 我会回来找你的。” 许是被这句话激的，严福瑞全身发热，脑子一冲，毫不犹豫地就把矢剑刺了进去。秦放不忍再看，把头偏向了一边。静默中，严福瑞后退了两步，手捂着脸跪倒在地，呜呜呜地哭起来。秦放听见司藤没有情感起伏的声音， 这世上不是随便是谁都能回来的。 最后是秦放和严福瑞合力把吊在半空中的一干人给救了上来，道门没能全身而退。在挣扎和藤条崩断的时候，桃源洞的潘奇年摔了下去。就像沈银灯说的一样，撞上石峰，长川堵烂，鲜血都滋养了赤伞的子孙。这算什么呢？工伤吗？苍红观主他们要怎么去编借口跟潘奇年的家人解释呢？秦放脑子里乱得很，正混沌着，司藤从内洞出来，他没有理道门，也没理秦放和严福瑞，自顾自出了山洞。那所谓的吞食赤伞妖猿，所谓的第四件事，必然已经大功告成了。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，秦放又去了内洞。被钉死在墙上的沈银灯，像极了他第一眼见到时的司藤。人皮包着骷髅，眼洞大凸，死不瞑目。 秦放看了很久，默默退出来。道门的人很焦灼，议论纷纷。除了没有中过藤纱的白金教授，每个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：司藤小姐还会为我们解藤纱吗？秦放和严福瑞回到旅馆的时候，夜色刚刚笼上半空，司藤已经洗漱完毕，新的旗袍，新的高跟鞋，让店家搬了张摇椅在二楼住处外的走廊下，背对着楼道，摇啊摇的看寨子外头的山景。两人都不想说话，在楼梯上坐下来，各想各的心事。期间单志刚给秦放发来一条短信： 还在荣榜吗？ 秦放回道： 在啊。 短信标识的小信封封口送出的时候，严福瑞忽然腾一下站起来，很急地向司藤走过去。秦放没有回头，听到他说： 司藤小姐，你说沈小姐是妖怪，我也知道她是妖怪，但是她一直是人的样子，像人一样说话，我总觉得我杀了人了。 严福瑞平生小猫小狗都没杀过半只，电视里看降妖除魔只觉得很舒服解气，而自己真正面对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因为沈银灯跟人一模一样，像人一样说话，像人一样会害怕，使剑戳进他心口的时候，那种顿顿的声音叫严福瑞浑身发麻。如果沈银灯化作一阵黑烟消散，或者变成一朵烟霸的毒影伞，严福瑞都会觉得更好受些，但偏偏又不是。沈银灯心口流血，四肢抽搐，死的都跟人一模一样。严福瑞觉得这跟杀人真的没什么两样。秦放屏息听司藤回答： 哦。 司藤先是淡淡的哦了一声，然后问严福瑞： 沈银灯是不是杀了瓦房？ 严福瑞似乎愣了一下： 是啊。 杀人该不该偿命？ 该。 那杀了该杀的人有什么好想不开的？ 秦放的心里五味杂陈，又有些想笑。司藤真的很会说话，打发严福瑞这样的都不需要超过三句话。果然严福瑞没声音了，然后吭哧吭哧地往回走。坐下时，秦放听到他嘟囔道： 也是哦。 坐了一会儿，他又低声撺掇秦放： 哎，我看你也挺想不开的，你要不要跟司藤小姐聊聊？我觉得啊，司藤小姐是明白人。 秦放看了严福瑞一眼：我没有什么想不开的。晚上十点多的时候，苍红观主带着道门所有人过来拜访。客栈不大的小院子站了这么七八个人，几乎塞得满满当当。司藤当没看见一样，躺在摇椅里前后晃着，木头交连处的声音咿呀咿呀的。苍红观主很尴尬，求救似的看秦放。秦放没有落井下石的心思，他提醒司藤道： 苍红观主来了。 司藤连摇椅的频率都没变。 有话就在那儿说呗。 有话就在那儿说呗，这句话的意思是连楼都不让苍红观主上，高高在上，居高临下。今时今日，司藤确实有这个资本叫苍红观主难堪。苍红观主犹豫再三，口气和缓地近乎迎合道： 今天的事是对不住司藤小姐，沈智散这妖怪太过奸猾，把我们骗得团团转，也怪我们自己没有带眼识人，还请司藤小姐大人大量，不要往心里去。说起来，这事儿总算也告一段落。 司藤咯咯笑起来，他起身走到栏杆边，两手懒懒一撑，姿态极好看着说： 苍红观主上过小学吗？写过作文没有？老师怎么评的？ 苍红观主莫名其妙，他从小就进的道观，师父教认字也教念经，没教过写作文。司藤说： 我没正经念过书，但也知道要中心明确，直切主题。老观主啰里啰嗦这么多，又是道歉，又是骂赤伞狡猾，又是让我大人大量，说到底不就是为了藤沙吗？也罢，未免老观主牵肠挂肚，我也就给个明白话，这藤沙我不会解的。 人人都以为司藤那句我也就给个明白话之后是皆大欢喜，毕竟司藤自己大事得成，应该心情舒畅不是吗？哪知道换来这晴空霹雳般一句。起初的惊愕死寂过后，马秋阳道长第一个气急败坏： 凭什么？ 司藤奇道： 凭什么？马道长长得像丸子，这脑子里装的也是猪肉吗？按照沈银灯的安排，左二哥这一院子的大小道士不是都应该去喂蘑菇了吗？现在还能好端端站在这里，该谢谢谁呀？我无意之中救了一群要杀我的人，心里已经很不舒服，还敢跟我提藤沙？我一个妖怪不想做那么多好事，我怕万一立地成佛，生活不适应。 苍红观主尴尬之极，这人要脸树要皮的，他怎么会不知道这趟过来是自取其辱呢？只是与生死相比，面子也就不那么重要了，幻想着或许自己能舔着脸过来争取一下呢。果然刚开口就被打脸了。司藤说这藤沙他是不会解的，一时间人人陷入僵局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丁大成梗着脖子来了句： 哎呀，快走吧，快啊，您了不嫌丢人呐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